不一样的邓紫棋， 平时其实还蛮随意的，因为我自己在家里面如果有时间的话，我通常都会上网，而上网的时候我通常都开着音乐，然后我会一直唱这样。 Here I am waiting, I'll have to leave soon. Why am I holding on? We knew this day would come, we knew it all along. How did it come so fast? This is outLast night, but it's late, and I'm trying not to sleep, 'cause I know when I wake, I will have to slip away. And when the daylight comes, I'll have to go, but tonight I'm gonna hold you so close, 'cause in the 早上好，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开思路，我是一斌。 哎，我是 Sherry。今天是12月6号星期二了哈。 是呢，今天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不只是特别的星期二，而且呢，还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五月天里面呢，阿信的生日喽。 哦，太好了，生日快乐哈。 是，我有一种预感，就是今天又会被大家刷爆朋友圈了。 是吗？ 祝阿信生日快乐， 回忆青春哈。 对， 就是在五月份的时候适合听歌是吗？ 艾瑞， 其实啊，他是作为一个很有才艺的歌手，又是创作人，又是歌手，你说词曲创作者， 哎呀， 一般女生都会喜欢这样有才艺、有才华的男生吧？ 当年追过吗？ 嗯， 追过他的歌。 当年的时间我就用来追其他偶像 啊，好吧。 当然他的歌我还是很喜欢，哦，所以今天早上我首先就是刚提到五月天的生日的时候，就想到那首我自己一直非常钟情的歌曲。 嗯，看看和大家是不是都一样钟情的一首歌呢？ 尤其五月天生日快乐，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就真的吧。

去回忆，夏天秋天真正蜕变的电影，会是一辈子做不腻的事情。静静隔着一颗心的距离，交换最真实的情绪，清醒在不勇敢的纪念日里，你曾经给我多重要的鼓励。我想说没有你的生命像没有歌词的旋律，就算可以很美很好听，也少了意义，少了确定。我们隔着一颗心的距离，有笑有哭的去回忆，夏天秋天真正蜕变的电影，会是一辈子做不腻的事情。紧紧隔着一颗心的距离，交换最真实的情绪，清醒在初阳鼓励。 哇，一颗心的距离究竟有多远呢？来自范玮琪。 嗯 ，OK，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是一斌。 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 好的嘞，今天呢、可以说还不错， 还不错。 可是你知道我出门的时候差点没有被刮走。 哦，风那么大， 挺大的、啊。今天全天风力等级3到4级转微风，然后呢，温度是8度。最高温度、最低温度是1度，全天是多云转晴。 哦，有这么大风，也就说明今天的空气质量是很好的啊 啊。 那明天的天气呢，依然是晴天，北风3到4级，-1到7摄氏度。哇、这几天都风这么大， 希望瘦子们不要被刮走喽。 后天的风是4到5级， 嗯， 也就是说今天你是被刮过来的，那大后天 就被刮走， 刮锅了。OK， 那最近几天呢，这边都是啊，还记得前几天哈，特别这周末、是大雾，还记得吗？就出门的时候你看不见了，我 看 不见 你。 哎，我们也关注一下全球的这样一个状况哈、就比如说在英国北威尔士地区呢，周末它同样也出现了这个雾霾 啊， 但是人家的这个雾霾呢又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 宛如一个外星飞碟，场面十分奇幻啊，就跟那个雾霾穹顶似的。哎呀。 这是好还是不好？这证明人家雾霾比咱们严重吧？ 肯定是不好，首先肯定是不好的，但是它这个形状 还蛮浪漫，就是有那种置身在那个那个电影当中那种感觉啊。 穹顶之下那个啊、 嗯、 那个电影啊。 对对。 还不错哈。 是。 但是还得提醒一下大家吧，因为你们想想这雾霾这么严重。出门一定要戴口罩啊。 是。这样对我们自己就是。 身体哈。 呼吸道啊、 身体很好， 你知道我昨天就没有戴口罩出门，于是呢 就咳嗽呗，呵呵呵， 就现在也很不舒服， 哦，嗓子不舒服，的确， 所以我现在就想赶紧播歌了。 哦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就是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送上这首歌，也是很经典的一首了。庾澄庆，情非得已。 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给正在打拼的你最温暖的力量。这里是 Martin 101.5，我是一冰， 还有我是 Sherry。其实对于演员来说哈，如果要获得了一个影帝或者金马奖的话，那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就是片约不断嘛。 那就真的很棒了。 对啊，所以说今年范伟呢，他获得5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之后呢，他就自称，哎呀，现在爆冷啊，爆冷是啥意思？就是没啥片约啊。 没有片约吗？ 哦， 其实他可能就是比较低调，然后很少去宣传。那前两天呢，大家会发现他在《我不是潘金莲》里边就担任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然后呢，还有一句顶万句也是先后上映了。在之后的时间当中呢，还会有完没完啊？有完没？艾瑞？有完没完？还有《绝世高手》《不成问题的问题》，那这些电影呢都会陆续上映，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啦。 其实这些电影呢是他在没有获奖之前就已经开始拍完了。 是 有可能这获完奖之后只是想休息休息。 休息休息，就是拿完奖之后这些电影的票房就有保证了。 对，你想想现在已经是，你刚刚说了已经是5部电影了。 对啊， 哎呀，实力派演员没办法。 可是你知道吗，就是每当我看到范伟或者提到范伟的时候，还会想到他那些在车 拐了拐了 卖了卖了这个有，你还记得我们说那个有人卖拐请按一 还有 然后 来有人卖拐请按一，有人 卖车请 按二，有人出老金急转弯请拨113， 有人卖单价请拨110。 哦，因为我一直记得，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我想着脑筋急转弯吗？因为当时那个赵本山经常给他出一些这个脑筋急转弯问题，他就是答不上来。 树上骑几个猴， 地下一个猴几个猴， 也可能是一个猴，也可能是八个猴， 还有个木猴， 对，怀孕一个猴。 对， 总之就会觉得那些年真的范伟 特别经典。 对，和他搭档起来那些笑小品，就每次想到的时候还会觉得，现在这么多年了还会觉得很好笑。 对，就是年夜饭的时候就少不了这样的一个搭档。 我特别希望就是在今年呢2017年的春晚上能够他出现，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笑料。 那真的是 好期待。 哎呀， 加油了啊，都 当了影帝了，不出来继续演小品吗？ 哎呦。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好音乐，不想想你。 一个人的时候，我去哪都不久留，没说服好自由再来就要走。他们说我有的成就要多亏分手，我是自由，但也迷失好多路口。不自然，没有了你就没方向感，不习惯，怕我停下来眼泪来翻。我越不想想你越是匆忙，忙得

来自任嘉轩，看我的，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看你的什么？ 看我的，看我的精彩表演。 我是一斌。啊，最近呢，在新一期的公告牌的百大艺人排行榜当中嘞，火星哥，哎呀，首次呢获得了冠军了。 Bruno Mars， 恭喜你！ 哎，祝贺他。 他这次夺冠呢，也是因为他的新专辑发布啊，就比如说24K Magic， 是24K 金的那种感觉。当时他的宣传的封面也是穿金戴银的那种，欧美范儿十足哈。而且在刚上市第一周的时候，总销量就达到231,000张，那他纯专辑的销量呢，达到了194,000张。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他很有钱。就是这个意思啊。 他不止在这个销量方面很好，然后呢就是你会发现好像他的这个总值的排分啊，这次也还是不错的。然后他的总值大概占在了60%左右，59%。 然后也就是说他所有的唱片几乎都是他的。 哎呦， 几乎就是他的。 是因为他是24K 吗？ 24K 金的，所以不一样，而 magic。 好了，当然说到火星哥，大家都很喜欢他，他的音乐也非常有态度， 他音乐听起来就是让人很放松。 OK， 那你说一下接下来这首歌。 哎呦，我天哪，这要 怎样？ 让 那你那我说了啊， 秀一下是不是啊？ 我数三个数，你不说那我就说了。 just 啊，你来吧。 Just where you are。 Cause you're My taste 我的味道 My soul 我的内心 Myself 我的自己 My star My love 这里是 MyFM 100.5 我的音乐电台 MyFM 情来自许慧欣。 嗯， 大家好，我是一冰。 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艾瑞。哎，突然有点不习惯、 啊、 这种感觉啊。 是呢。 嗯，我问一下你啊，有没有过赶飞机啊，或者是赶火车的一些故事，发生的一些故事啊？ 哎呀， 啊，你的人生都是赶是吗？怎么了？往事不堪回首。 我觉得我活的就挺赶的。 哦。 因为呢。 嗯。 嗯。 怎么了？ 不管你怎么计划。 嗯。 你都是计划不出来到底会有多堵，或者这个飞机的机场啊，这个安检到底有多少人？ 安检。 于是上次呢，我就跟你讲一个真实的事儿。 延误啊，我们说的都真实的事儿啊。 真实的我的事儿。 哦， 上次啊，我去上海， 嗯， 然后呢，就是过安检时候，我特别认真，就在那里排着， 嗯， 我排了生生快两个小时， 哦、 你知道的，提前三个小时到机场、 嗯， 我就拿着我那个就是包包啊，等着安检、 嗯， 然后呢，就是中间会有一队就插进去，你知道吗？ 哎、 就因为早上大家都太赶了，我能够理解他们的心情， 哦、 可是呢、 嗯， 他们居然把我生生赶迟到了。 所以你最后没有赶上飞机是吗？ 不，于是呢、哦、我就跟那个门口那个安检人员我就开始哭。 哦，哭、啊、 我说我在这儿一直站着，你都认识我了吧，为什么我来的最早可是我却迟到了呢？ 哦， 然后安检人家说 就放你过去了， 让飞机等一会儿。 这样啊？ 对， 特别好哈。 然后我就直接飞奔，然后腿跑到断。 你像我们这大老爷们就不行了。 你可以用你的美男计 所以我一般都会找一些安检是女的 地方，所以飞机就直接开走了，并没有好用吗？ 所以就每次都会用这个计是吧？然后飞机就走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改行呗。 嗯，对，就是飞，你知道的，赶飞机赶火车就是那种心情急迫到分分钟能够躺地下。 嗯，不，我这人有个习惯，就比如说去坐飞机或者火车、都会提前有一两小时。 可是如果没有办法呢，就比较赶呢，比如说像我昨天跟你分享那个情况，就是只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去赶那趟火车，要怎么办？你不会如果就是比如说有几个红灯、你就会瞬间觉得这个世界都静止了吗？ 我有过这样的经历。 嗯，会静止吗？ 就是、我只要一看那个红灯，我那心跳就加速的感觉。 哇，想一想就觉得好可怕哟。 我恨不得当时就是准备下车，我说师傅停吧，我下来跑过就行吧。就这种感觉。 对，会 都会有的。哎，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就来了哈、 哎、 就可以聊这些事儿。 对， 我相信大家应该会有各种奇葩的事儿啊，都会有。 对，昨天呢就是我也问了一些我身边的人，他们也会有一些奇葩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来问大家了，就是你的赶飞机呀、赶火车发生在你身上的那些事情、 然后是什么呢？ 是的、 可以来我们官方微信 TJ 下划线 MyFM 1005留言呢、同时一定要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因为我们今天继续送出好运演唱会门票。 好运演唱会的门票1月1号，然后呢、今天我们将为大家送出的不只是在我们的互动话题，可是呢、我们的互动话题的中奖概率还是非常大的。 哎，对， 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你每天呢想要知道到底我们要聊些什么，或者是比如说你在开车不方便， 提前看哈， 对， 不 方便就是当时留言的话，可以关注我和阿瑞的新浪微博。我是一冰，一是艺术的一，冰是一个王字旁一个几分钱的分。 我是艾瑞 ARY。 是的，直到我们过后呢就可以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了，并且留下你电话号码，我们将在今天呢稍后的时间当中进行反打电话，并且为你送上好运演唱会的门票。 欧了。 欧了，好，说的挺好。有请许巍，爱。 有些话语我不说，宁肯融化在风里，每当我感觉到你，就听到有花开放的声音。如是我选择沉默，每当风轻轻吹起，心里所有的美丽心愿都已融在蓝天里。每当我感觉到你，我心中的花就开满世界。每当我感觉到你，我会深信这一切。每当我感觉到你，总不能忍住泪水。当风轻轻吹起，我会沉默，倾听鲜花飞舞。

是要是灼伤眼眸，老伤人的台词现在听来轻松，平息了心思要是一笑而过，我此刻的样子见风冉冉是痛，生命吹过年前成了掌纹，挥霍了缘分，看透了景色，我懂得深刻。当时奋不顾身伸出我的手，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甜美的习惯变成生活，才了解了什么。如今故事发展成就一个我，学会了生活能享受寂寞，剧烈的语言变成温柔，又带来了什么？若是不曾走过，怎么懂？当时奋不顾身伸出我的手，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变美的习惯变成生活，才了解了什么。如今故事发展成就一个我，学会了生活能享受寂寞，剧烈的语言变成温柔，又带来了什么？若是不曾走过， 汇聚全球潮流资讯，给你最硬的感官体验。 音乐快速路 is coming。 Hey，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Harry， 我是一名。 哎， 我们今天来聊的事儿就是那些你赶飞机啊、赶火车啊所发生的事情。 嗯，还有赶鸭子哈，嗯，继续啊。 门前道桥下，游过一群鸭。嘿， 太冷了。 我们的听众说，那个，赶飞机、赶火车，那我经常干，哎，和我一样哈， 赶时间哈， 对， 还有呢， 你能不能不要打断我？能不能？ 欧了欧了， 你就去赶鸭子就好了。 欧了，我先赶一会儿啦。 好。然后他说呢，就是一直狂奔嘛，对不对？我也会有这种，就是奔到什么程度呢？ 奔到什么？ 奔到腿都已经跑废掉。 哦，那你那时候可以参加100米了呀。 就是 那么牛， 100米冲刺，就会觉得这个竭尽全力的跑， 拖着箱子， 对， 然后在奔，狂奔，奔奔奔奔奔奔奔。 艾瑞，箱子都已经托运了。 不是你去的路上吗？ 去的路上 啊，你还在过安检是吧？当时 对啊， 哦，我以为你是还在去的路上就已经 还在去的路上，我是被安检拖累了，我并不是一个迟到的人。 哎呦， 对， 这么牛哈， 那可不 啊。也有听众这样说，他说雨水天气呢叫不到车着急，然后加钱呢终于有人愿意接单了，然而路上打滑开不动，还有点小堵，到机场后呢也是各种狂奔，差点赶不上，最后呢。飞机还是晚点了， 哎，这真的很不错哈。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就是 早上我是凌晨4点多，然后去机场，然后为了赶那趟7点钟的飞机，之后呢机场大雾，后来我就在机场待了一天，然后再后来呢， 又大雾， 改航班了， 哦， 就这么简单，凌晨4点钟到了机场待一天，哎呀， 上节目来啊， 就。但当时放假，当然就享受，可以享受免费的一个机场的那个延误套餐，太难受了。 哎，他的套餐都给你什么呢？如果你 就是一些盒饭。 看我，不能这样说。看我从来没有赶上过，就是延误很久，不能这样说， 哎、 要不然下次一定会落到我身上哈。 你快了啊， 总之就是不管飞机是否延误，当看到快到起飞的那个时刻，我们还是会很着急。 嗯， 于是呢我们今天就来聊的是赶火车呀，然后赶飞机你所遇到的那些让你很着急的事儿，那个赶的路途当中都发生了什么呢？ 嗯，没错， 那就来和我们互动分享。 好了， 好，我们不会告诉你这样送出的是好运演唱会的门票的。 哦，那我们也不会告诉你就在本地哈，塘沽这边元月一号就要上演了。 是的，好，都没有告诉你过后呢，接下来我也不会告诉你，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日光倾城》。 出回家少踪，即时的快乐。 紧，没有安全要紧，开车时别忘了系好你的安全带。你好，我是汪静，徐婉婷。 My FM。 记忆消失是一种骗人的事，它是躲在心中的刺。我很想念和你走过的巷子，和跨年夜散步那几小时。爱情像花消失得像一首诗，但是孤单却动泪丝。想你的心，想你讲话的方式，和回不去的那个开始。你是我眼泪中往事中的宝石，心痛的是这分开很久的心事。我想念眼泪中的名字，那安慰我的样子，哄我别哭，在耳边说故事。 这里是 MyFM 101.5，我是一斌。 嘿，喵喵喵，我是 Harry。好，我想问你，如果哪天你的粉丝哈把你的头像纹在他的身上，是什么样的体验呢？ 你给他抠下来 啊？不想， 肯定纹的没有本人好看。 原来是这样啊！我真的发现女生和男生是完全不同的。我以为你会很激动呢。 是挺激动的，激动完再抠下来。 哦，原来这样啊。因为最近呢，在网上看周杰伦有一个新动态啊，他就分享了两个照片。他分享的是呢，是他的粉丝在左小腿的腿背上哈， 哎呦， 将完整的周董的脸给刺上去了， 好恐怖哦！我走在他后面，好恐怖、哦。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你知道吗？而且刺青啊，他整个轮廓啊、画风啊都特别的细腻，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因为刺好多刀、 我见过那有些纹身的，对吧？他就一点一点一点，而且在上色，那是很痛的。 人家是真爱了， 真爱啊，太恐怖了。所以周杰伦他就回复了，他就说：“难道你脚不会痛吗？”当然不是这个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脚不会痛吗？那我觉得那个粉丝他也是挺好的，就是已经达到他目的了，得到周杰伦的关注了。 对呀、啊，就是这个，可是我在想， 真的很痛啊！你的关注点 真的 很 恐怖哎、 我也觉得很恐怖啊！ 他一走一走，好像周董一动一动的，好吓人、 哦！行走的 周董，我可以，就是你知道周杰伦来天津的时候，可以把他就是照片贴在脸上、这已经是我能够接受的最高的限度了。 哦，贴在脸上，然后人家是刺在腿上， 也差不多哈。我们要是跟他一起就是唱歌词的时候，也会有哎，也会 有 动。 但那我就这样觉得哈，就明星虽好啊，但是追星真的需要谨慎一点啊，那就是不需要这样太刻意吧，是不是？那多痛啊！ 没事儿。 没事儿， 人家自己高兴就完了。 哦、 谁要是把我们的照片呢，就是贴脸上，我们就给它抠下来，抠下来再贴自己身上。 哦，这样的意思。 对，哎呀，每个人有自己的方式了，喜欢的也是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呢，还是推荐大家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去听歌就行了，是不是？心里默默激动就可以了。 那就听一下周董的歌哈。 好啦，如果你也很喜欢他的话，一段资讯过后，你将听到周杰伦《以父之名》。 有啊，奥特莱斯 韩国首家名品折扣购物公园， 源于湖南百货标杆上市公司有啊股份， 名品云集，品质保证， 引领时尚前沿，打造商业新地标，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 奥 特莱 斯。 天津通富祥沃尔沃全新 S90 长轴版豪华轿车预售开启，一年整车延保，2000元售后工时，3年6折保值回扣。地址：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电话2829-3333。 一个潮人会用微信来做什么呢？聊天、交友、微商。 Sorry， 你 out 了。身为一个潮人，我最近用微信听广播。 是的，你没听错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全面升级 ，MyFM 音乐电波全天候登录微信平台， 迅速关注 MyFM 100.5官方微信账号，点击音乐室即可收听，随时随心好音乐。点击活动报名，参与游戏互动，收获更多惊喜，一切尽在。 MyFM， 今天付出诚意，明天收获信誉。诚信档案是最大的财富，失信记录是最痛的耻辱。 诚信天津，敬愿远来。 MyFM， 我的心提督，是我的美丽的你。 后面无路可退，一副证明破解，那感觉没有什么滋味，就像被小鞭打来。 的旧伤，或许没关系的承诺，了就忘忘记在角落，一直一直慢走，黑色脸部普通吹动烟花无言的颤抖，撒下表情被我洗过后的手，沉默人就沉默人就不断开始发笑，不停对着我嘲笑，回忆逐渐烟消，曾经纯真的画面在人般温柔出现，脆弱时间到，我们一起来祷告， 忍着的抚摸一转路更不真正的孤独，经历了我的 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表，背后的这些那些 还是考验。没意见，你想怎样我都随便。你演技也有限，又不用说感言，分开就平淡些。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别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没有了底线，顺着别人的谎言被动就不显得可怜。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配合出演？用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都有个期限。即使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我也看出你有点不舍，场景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还计较着什么？其实说分不开的也不见得，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越演到中场戏越哭不出了，是否还值得？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像情感节目里的嘉宾任人挑选。如果还能看出我有爱你的那面，请剪掉那些情节让我看上去体面。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戏？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 是八卦新闻，是娱乐头条，是音乐榜单，是潮流资讯。 没错，这里就是你最爱的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 这里的一切你 不容错过。 这里的一切你不容错过，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一斌。 哎，我是 Harry。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呢是赶飞机哈，赶火车的事儿，你是怎么赶的？ 是。啊，我们的有个听众这样说的啊，一开始呢特淡定吃早饭，结果没有想到过安检的时候啊，然后就是先是 A 区 B 区都不通，然后呢就是要防爆检查， 吃多了 进去之后吧，哎还要签字，签字完了以后充电宝还要查特仔细，结果后来呢还要脱鞋，脱完鞋之后吧差点赶不上飞机，然后呢广播里就开始说了啊，某某先生啊，某某女士赶紧登机了啊。我会有这个情况，就是上次的时候呢，我就 各种安检哈， 吃早点， 吃 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哎，时间是不是不太够了呀？然后我就狂奔呢，哎，那个我就是因为比较暖和，天气比较暖和的时候，但是我要去一个比较冷的地方，于是呢，我就穿了雪地靴，然后人家就会觉得为什么这个女生要穿雪地靴呢？这个天津明明没有那么冷啊，他就怀疑我的雪地靴里有藏什么，而且我的雪地靴里边还有那个半增高，他就把我的半增高鞋垫也要拿出来。 真有这事儿啊？ 真的。然后他就各种捡，然后呢 还遇到这些奇葩的事儿呢。 然后你知道，就是我要冲着所有过安检的人做，然后所有过安检的人就这样看着我，我当时心里默默祈祷一件事，千万别有听众。 天哪，这种奇葩的 事。然后我就光着脚，你知道吗？就是我是光着脚，因为他不给你脱鞋的，你就这样翘着。 天哪， 全程翘着。多亏我的袜子没有破洞，要不然人家听众都看见我有袜子有破洞的一斌在坐在机场。 我天哪，这种事儿都遇到过。这么神奇。 问题是我还很赶，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种事儿只有在你比如说出国的时候啊，哎会检的特别的严厉严格，然后就把你的那行李箱全部打开，然后整个边边角角全都搜个一遍，然后再放你走。 我错就错在 比较暖和的时候穿了雪地靴，很厚的雪地靴， 三伏天是吧？ 也木有了，就是 三伏天夏天，然后穿着貂， 大家还没有穿秋裤的时候，但是我要去那个地方非常的冷。 哦，难怪呢，南极哈， 北极了。 哦，原来是这样啊，说错地方了。 好，我们还看到很多听众也有其他的说法哦。 对，也有听众这样说的，他说到机场不吃饭怎能叫坐飞机？可是呢，往往就是因为机场餐吃完了，你飞机也飞走了。哇，我想说你是吃多少啊？ 你知道机场的餐都特别的慢， 哦哦，就等是吧？他的意思，他的意思说，其实点了就点了一杯茶，然后等呢，等了俩小时。 一般就会觉得要快餐，比如说你要是要那种平时就需要做呀、一些菜，那真的要等很久。 确实，你肯定在机场的话，顶多也就吃个快餐，很快就走了哈。 哦， 或者是拿走也不行哈，在那儿坐着吃完。 那可不能过安检，到时候人家还看着你吃下去， 对对对， 喝下去更痛苦。 宝强喝牛奶。 我相信大家就是在看到宝强喝牛奶那一段的时候，都想起自己的赶飞机啊、赶火车的经验。那 这个锅怎么就不能带了？ 我们今天就来聊这个事儿啊。你当你是灰太狼还带锅？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TJ 小小门飞比105来进行留言， 或者在新浪微博里面搜寻我和一斌的微博，我是 Ari Ary， 我是一斌，一是一时的一斌，是一个王字旁一个井分前的分，这样的互动形式正在全面开通当中， 欢迎来哦。 哎，是，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邀请到的这位大咖呢，可以说在我们早上的音乐快速路从来没有请过他。 啊，是吗？ 对，就是因为 我都没听过啊， 就是因为牌太大了。 哎呀，来听听。 好，我们接下来有请的是梅艳芳，《一生爱你千百回》。 梅赛德斯奔驰梦想座驾，感触万千。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买指定梦想座驾，享0.99%低利率金融贷款方案，一年免费保险。波士信达奔驰之家，239038888。 华泰通双十二购车节着急啦！ 华泰通一汽大众旗舰店双十二购车节重磅优惠，暖心上阵， 100抵1000，更有机会争抢1000元油卡。 现场订车即赠惊喜好礼，凭报废指标还能荣耀尊享置换补贴。 全新一代迈腾跃然上市，恭请莅临赏鉴。 更多精彩尽在华泰通一汽大众旗舰店， 金港公路大四汽车园， 87921888，87921888。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自陛下暴风女王，我一直不知道 Lorelei 是什么意思啊，原来就是这个意思哈、 哦。 哦，OK，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Ari， 我是一斌。 嗯 嗯，你知道今天就是我们的微博的听众们啊，说了很多事儿、嗯，比如说刚才有一听众说自己就是赶火车，连那个小台阶都收起来了。 哦，台阶都收起来。 那个工作人员就硬拽着把他就拽上去， 嗯， 哇，这好尽责的工作人员啊、哦！还有一次呢、说这个高速都封闭了，于是呢就是这个一路狂奔才奔到飞机场、就会有很多人然后会觉得大家好像这个赶飞机啊赶火车啊就好平常，你看你会发现每个人基本上给我发的文字那都得是200字左右， 对， 是不是、 你刚刚说的这位听众呢，他好像叫 Grancy 周是吧， 嗯， 1011，他同时也在我的微博里面留下这个了、就第一次跟老公出去旅游嘛，就什么就逛街，最后赶火车站啊台阶都收起来这个事儿啊。 嗯，还有王朱霞他也说那个赶火车，然后呢就司机啊跟他说这个可能赶不到，于是他塞给司机100块、他说、如果你敢让我赶上这趟飞机100块不用找了，于是就真的赶上了。 你这么容易办事啊， 100块都不给我。嗯，还挺容易的哦、但 是 呢要告诉大家怎么就不能早起一点了、 因为有些事情是很，比如说就是早上有一个问题，就是堵车啊，一系列的故事，一系列的事都有可能耽误你。 对啊，所以是知道什么，就是你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办？ 不管怎么样，提前一天出来。 提前一天出来。 哦。 比如说我明天假如要出去的话，我今天 就在飞机场， 现在就去了是吧？ 我现在就是带着我的被子啊， 带着帐篷， 对，带着被子啊，吃的呀，是不是？ 好冷啊！ 换洗的衣服就坐飞机场，我就不相信他这个海口，我提前 太惨了， 可是那安检过不了，你知道的，那要提前多久才能那个开始检票？ 提前2天。 我就站在那个安检口，谁也别过去，我就要第一个， 谁都别拦我， 对，就要第一个过。这样以免他就在检查我的雪地靴， 哇，又雪地靴，所以 我自带拖鞋。他现在在检查我的雪地靴，我就 你大冬天穿个拖鞋过去，他还会检查。 我就说叔叔，你先把那个我箱里拖鞋给我，我踩一下有点凉。 我说如果你大冬天穿着拖鞋过去安检的话，一定还会 也会检查我。你把袜子脱掉， 上面穿个貂绒啊，然后穿个羽绒服啊，底下穿着拖鞋。 这位女士你好，请麻烦把袜子脱掉，我安检一下。 你检什么呢？ 就会发现好像因为很多事情我们会耽误飞机、耽误火车，于是呢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们提前一天出门有一点夸张、可是还是要尽早出门比较好。 对，那同时其实你们也可以提前在这里哈，每天在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的同时呢，提前告诉我们在上面留言，然后留下你的电话号码。 是的，因为呢我们会在所有的互动节目当中来随机抽选一位进行反打电话，记录下你的电话过后呢，我们将为大家送上，在这个时间段有互动话题，将为大家送上的是由18酒馆为你送出的好运演唱会门票2张。 啊，太棒了。 哎，就在1月1号我们在等着你。 嗯嗯， 同样在等着你的还有另外一位大咖，当然除了我们两个之外的另外一位了。 哦，酷呀。 粉丝们不要打我们。好了，有请蔡依林招牌动作。 Up, up, 抬起头 ，Up, up, 别害羞。衣服穿什么？走什么风格？为什么觉得你的意见那么优秀？那口红的颜色，连走路的动作。几个钟不努力当个分身干什么？做事要原则，做人要独特，跟旧的路线走，怎么可能回报在前头？一旦失去自我，下一步该怎么走？前后左右可都是对手。Up up 抬起头 ，Up up 举个手 ，Up up 像个属于你。甩个头 up, up 扭一扭 Hey come on everybody 走

My FM 100.5。 叫醒你还在沉睡的耳朵， 什么是好音乐？是陪伴在你早高峰拥挤路上的温暖。 什么是好音乐？是 MyFM 100.5为你用心推荐的 音乐快速路。 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 我是 Jerry。 我们这时候开始翻打电话出去幸运听众，今天谁能够拿走这个演唱会门票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幸运人会是谁。 喂，你好。 Hello， 你好，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是一斌。 哦，我的天哪， 天哪，怎么样感觉？ 哦，我这是第二次被这么幸运了。 哇， 是吗？ 真的真的，很多人劝我，就是说不要再关注了，不会这么巧了，你 还会再幸运。但是我一直在坚持跟你们互动，每天都要跟你们那个沟通。所以我相信这个节目真的啊，带给我太多的幸运，太感谢你们了。 很激动啊，我们也是特别幸福。 谢谢你们。 我发现你的手机铃声是郝云的音乐吧。 没错没错，就是非常感谢上次就是有去听云总的音乐，真的被他折服，回来之后就疯狂的找他的 CD， 找他的歌，然后非常感谢，这次还是非常想去听，甚至想跟他近距离的接触。 太幸运了， 这么喜欢他哟。 真的真的，他的音乐太棒了，真的太牛了。 哇，这次我们也要把这个演唱会的门票送给你哈。 然后我都忘了要干什么事了， 我都忘了要跟你说什么事了。 你 就是比如说啊， 嗯、 比如说郝云啊要去别的地方看演唱会，然后呢就赶飞机啊赶火车，如果就是遇到那种特别堵的状况或者快迟到了，你会怎么办？ 嗯， 快迟到了我会打车，然后那个甚至是自己开，其实如果正常来讲我会自己开车到机场，我宁愿把车放在、 嗯、 机场的停车场然后自己再去赶，因为我更相信自己的速度、 嗯、是吗？然后我截然相反， 或者是 更相信别人。 他因为什么呢？他说他为了去看郝云嘛、 嗯、 可以打车去大理啊。 哎呦，直接去大理岛了，真的，这个地方我接了。 来吧， 谢谢你们。 嗯 啊，好的 好的， 也要特别感谢你的支持，主要是感谢你这好人的支持。 谢谢， 那我就赶紧把这个门票送给你喽。 好的好的，谢谢支持你们，谢谢。 好 的，恭喜， 哎，再见， 拜拜。 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 嘿、我觉得他特别有意思啊。也很幸运， 嗯， 因为这个我们每次在抽奖的时候呢也是特别的有意思，在转动大转盘，哎，就这样抽到了。 主要是因为每天都互动、 嗯、 所以概率太大了。 对，每天都是早早的就来互动、 嗯、 然后概率真的是相当大的、 嗯、你知道怎么证明他就真的很喜欢郝云了吗？ 啊，在铃声上面，彩铃上面。 我记得上次打电话的时候，我说你喜欢郝云吗？喜欢啊。现在人家看完一场演唱会说，云总，称呼、 哦啊、 都变了，真的、 嗯， 真的，他过两天就该喊老公了吧？ 天哪！ 就是我会 去看完之后， 我觉 得应该变了， 真的好喜欢。 啊，忠实听众，忠实粉啊！ 对，对所以如果说你也想要变成郝云的忠实粉，到底看一下他的音乐魅力在哪里？ 所以一定要关注哦！ 哎，对， 而且在今天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由十八酒坊提供的郝云演唱会门票。 好，谢谢十八酒坊，十八酒坊，十八酒坊，谢 谢， 谢谢，门票提供 啊！那在元月一号，就是地点呢是滨海国际会议中心，就开始看演唱会了啊！ 是的，郝云在等着你。然后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送上郝云演唱会的门票哦！ 太棒了， 这轮没想上，还有下一轮呢。 还有游戏还要送啊， 对，我们还会有互动的环节， 继续送了啊。 嗯，好游戏在等着你，好音乐也在等着你，有请汪佩蓉，只要你快乐。 昨日的感觉直到心中。

握在汹涌热海，让爱挣扎着港湾。我们曾寂寞，曾一起狂欢，脚下的细雨的阴霾，去淋个痛快。路太快，心太乱，温柔太短暂。若有似无的对白，变成你我之间冰冷月台。 来自游鸿明，与爱情无关。哎呦，好悲伤哦。 这都没有关系了，那还什么东西有关系呢？ 嗯，和点名有关。那天看这个愤怒的小鸟，这音乐一起来，是不是就很开心了？于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我们的车友俱乐部会员大家点名情况啊。今天呢有俺喜欢你心野，还有大香香、傻袍子以及又有麻麻。好，我们就先点到这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官方微信平台。 微信平台有冰，还有一个人的精彩土匪，还有夏天盐 bra bra 晴天。Happy 兔妹妹，黑色幽默，还有终极甄嬛传，甄嬛传呢？还有我属于Sunny 苏醒晨晨seven 七哈圆圆等等啊，就点到这了啊。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为您送上好音乐。这里是 My Family 一零。 但今天还有一个必须要说的哈，我们待会儿有一个彬彬有礼要送东西了。 哎，是。哎、然后呢，该你来结束喽。 一定要继续关注哦。 嗯。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天津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 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 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 全系产品恭迎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 鼓浪水镇。 品鉴热线4000-558-558。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提款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MyFM100.5 And I was like, why are you so obsessed with me? You're confused. to a conversation. Oh, oh, oh, oh. Why are you so obsessed with me? And boy, I wanna know, lying that you're sexing me when everybody knows. It's clear that you're upset with me. Oh, finally found a girl that you couldn't impress. Last man on the earth still couldn't get this. You're delusional, you're delusional. Boy, you're losing your mind. It's confusing, yo, you're confused, you know. Why you wasting your time? Got you all fired up with your Napoleon complex. See you right through you like you're bathing in Windex. 草原驾车狩猎， 五星双温泉酒店， 特色猛餐令人垂涎， 行程如此精彩，你怎能不来？ 12月26日 MyFM 100.5当家 DJ 带你北上内蒙古，开启私人定制自驾旅程。 拨打5856-5990报名 MyFM 内蒙古自驾游，特惠价每人仅需1998元。出游行程敬请关注 MyFM 官方微信平台。 谁相逢过，我是女生，我是女生，我是女生，我是女生，你不懂女生。 艾瑞起床，艾瑞起床上节目了。你说哟，最近一个男神他又演了那个电影，里面好帅的嘞。 回来直播了，直播了啊！ 哼，怎样？我们就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组合。 哦，我们还要为你带来奇葩的彬彬 有 礼。 够胆你就来，够胆你就来，这里是 MyFM 100.5，彬彬有礼。 哇，我们就要送礼。 是的。那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们要继续来问出一些关于郝云的问题了 啊。我都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开始吧，要不就开始放了啊。 好，来，三二一。 嘿呦，很多人以为我们这是怎么了，这电台怎么了，这串台了，断屏了。哎，没错啊，没有断屏啊，就是我们这个游戏呢是两首歌叠加在一块儿的，你是听出来这歌曲的题目发给我们。 是的，那提醒大家一个吧，就是会发现好像这两首歌其中一个就上过春晚。 这太容易了。 是不是啊， 这太容易了。 我来看一下啊。 就已经都已经快回。OK， 待会儿我们把那个答案再揭晓吧。 好的，那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揭晓，但是现在你要在官方微信平台告诉我们具体的答案到底是哪两首歌呢？一会儿我们就要抽选幸运听众为你送上好运演唱会的门票两张了，赶紧来互动。接下来我们告诉大家的是，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是来自伍佰，对哦，我是伍佰， 给500块钱呢、啊。 夜照亮了夜。 夜是那么黑，看不清悲喜界限，任谁都好累，青春只剩一滴眼泪，我变成了谁，不自由为爱放逐灵魂，心思就不伤悲，明知爱很珍贵。夜照亮了夜，痛战胜了痛，然而春去春会长大成人，滋味最黑的黑是背叛，最痛的痛是原谅，不是那么近可以覆盖一切，放过手的不是昨天明天，你我风吹过的雪，爱的记忆都溶解，这一颗心为跌挣过轮回。 照亮了夜，痛战胜了痛，然而

力， 购卡、美容卡、健身卡、大房餐、演唱会门票，通通送给你喽！ 哇哦，锁定早间6点到9点音乐快速路， 好礼互动单元， 这就是彬彬有礼， 这就是彬彬有礼。 嗯， 我是彬彬， 我是 Sherry。这时候呢，我们要开始公布我们的答案了哈。 是的， 听清楚喽。 嗯， 答案是什么？ 是谁？嘿，不回， 不是我不给你面子 啊， 实在是觉得太难。 是， 慌慌张张， 嘿，匆匆忙忙，嘿， 为何是 最经典的一首歌曲啊？ 难道说 嘿， 我的理想就是 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不抗。 哎，你有猜到吗？这两首歌 生活应该这样，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 哇， 唱的好好呀。 那今天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就是他最经典的一首歌曲，就是活着，还有呢就是群发 我 不回。哎， 你猜对了没？ 听众是猜对呢。 嗯，看到我们的听众好多人都猜对了哦。 嗯， 然后呢我们大屏幕滚动起来，看今天幸运人会是谁。 来，我们倒计时啊，三二一停。 好，我们恭喜在 哇 微信公众平台这位听众叫周静哈。 哇， 他跟我说能不能，那当时就说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多说一些微信号，就是特别想要知道到底怎么参加。然后现在关注了过后呢，哎，恭喜你回答正确了。 恭喜你了。 好了，稍后我会告诉你具体领奖方式，请在9点之前回复给我们。 嗯， 我们要告诉你要送给你的这个礼品，你一定想象不到。 哦，是什么？ 就是他这么了解郝云，是不是？ 哦， 于是呢就要送给你关于郝云的演唱会的门票了。在此我们要再次特别感谢18酒坊为我们带来的郝云演唱会门票2张。 对，没错，恭喜这位听众啊。没中奖的听众没有关系，我们明天呢依旧是游戏继续送票继续啊。 是的，而且我们每天有2个环节，互动话题和我们的彬彬有礼都在等着你。 嗯， 每一个环节都会为大家送出我们的演唱会门票啦。 啊，快加进来吧。 对，我们在等待着大家来互动，就像王菲在终点等你一样，你在终点等我。 不愧是王菲带来的歌曲啊，你在终点等我。嗯，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艾瑞， 我是一斌。嗯，俗话说得好，嗯 嗯， 每天早上早起之后呢，我都有一种蓝瘦和香菇的感觉。 哦，好神奇哈、啊！现在就是网络用语啊、 哦， 它的热度已经是超过了，比如说以前用的一些成语啊等等啊这些。如果现在你不知道一些网络用语，你就 out 了。 网络用语就是蓝瘦香菇喽。 哦， 可是你知道吗？我们不能再这样黑香菇了。 嗯，为什么？ 因为蘑菇其实是有很大作用的。有一种神奇蘑菇呢，它不叫蓝瘦香菇，它叫神奇蘑菇。 哦， 它呢可以就是让你很 happy happy 对，吃了之后呢，它里面有一种东西能够让你觉得哎、 哦、 解手抑郁，比如说早上很困啊、 哦、 我不开心 哦，就不会焦虑哈。 对， 这种 它里面有一种东西叫做单剂量裸盖菇素。 哦，这么神奇的， 是网上这么写的。 对，这么神奇的一个这个素方。 然后呢，如果说比如说就是身体不是很好、 嗯、 那你吃过它过后呢，还会增加幸福感，就是让你觉得 嗯 心情很不错 哦，减少压抑哈。 嗯、 啊，其实这个新闻我也当时看了哈，它叫做裸盖菇，它不是一般的蘑菇， 不是香菇。 嗯，不是香菇，它也是香菇的一种啊，从里面提取了一些这种叫做裸盖菇素。 哦， 然后当时科学家也是做了一些实验。 哦， 比如说给一群那个患病的，其实是得癌症的一些患者啊、 嗯、 然后给他们注射了一些这个裸盖菇素之后呢，他们哎 就 happy 了起来。 也不是 happy 啊，就治愈了那种抑郁的感觉。对，会有种幸福， 会忘记自己 幸福感， 生病这件事情，对不对？ 啊，其实还挺不错的、啊， 那挺不错。 哎，那我去买点香菇去了。 我想说，这个蘑菇和这个裸盖菇素的，它这个让别人觉得哎，瞬间很开心，就像好的音乐一样，就瞬间让你觉得心情还不错。就经常有人开车啊，或者是比如说我开车的时候，听到一些比较嗨的音乐，或者是听到一些好听的歌曲，哎，就很醒。 哎，对啊， 醒了， 对啊，我也可以告诉你啊，就是一个事儿，怎么样才让你开心呢？就瞬间的，就是一斌、 啊， 你要下班了， 我很开心，瞬间醒了呢。好啦，那我们其实没有那么盼着下班，可是实在是时间到了，我们也并不是很想下班的，是不是？ 哎，也没办法啦，是不是？ 主要董真在外边催了，快下班。 哦，是吗？ 好啦，那就下班喽。 OK， 把时间交给董真，为你带来的 Music City， 我 Sherry， 我是一斌。 嗯，明天见喽，拜拜。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 捞 火 锅。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Shotgun with my hair undone in the front seat of his car. He's got a one hand bail on the steering wheel, the other on my heart. I look around, turn the radio down. He says, baby, is something wrong? I say nothing, I was just thinking how we don't have a song. And he says, our song is a slamming screen door, sneaking out it, tapping on your window when we're on.Cause it's late and your mama don't know. Our song is the way you left. The first date, man, I didn't kiss her and I should have. And when I got home, for I said amen, asking God if he could play it again. I was walking up the front porch steps after everything that dayLate and your mama don't know. Our song is the way you left.